是北京时间2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子 七十二变， 好光子女 白天晚上 不要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人叫我 干 一 缸，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磊。 小李、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香菜，咱们调查一下，你爱吃香菜吗，大磊？ 我分在哪儿吃， 嗯， 因为你吃馄饨时候我就搁香菜， 哦， 吃别的不搁。 我以为你说在厕所吃就不香。 呵，瞧我挑一地方。 那得分时候，什么叫分在哪儿吃呢？ 分是怎么个吃？是自己付费吃啊，还是蹭吃？ 小柱呢，能吃香菜吧？ 能， 爱吃吧？ 爱吃。 香菜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食物，有的人特别热爱，有的人呢是感到作呕。你知道吗？这与你们的基因染色体有关系， 是吗？ 现在国外的科学家发现，与嗅觉相关的染色体有轻微的变异，会使人一部分好极了，美极了， 嗯， 真是 OK 顶呱呱。 哎， 另外 歌词要出来， 香菜是脸谱。 还有一部分人觉得香菜有一股肥皂味，厌恶香菜味道的人约占全部人口的4%到14%。 我是觉得呀，他还没领略香肠香菜的这个真谛。 好，这个话题咱不聊了，因为我觉得你还没有领略到香肠和香菜的区别。就我们明显已经感到了你对哪一个的偏爱。 当然是香 肠。香 皂，我们是吃香皂。 我觉着我可能是那种酷爱吃香菜的那部分人群。 好，还酷爱，就是吃什么得来点香菜。 对了， 您比如说喝点乌龙茶， 来点香菜。对，就是吃香菜馅饺子，来点香菜。 哼。 过生日蛋糕上插完了香肠以后插香菜，不是撒香菜。 谁给做这蛋糕 啊？你们俩一块过生日太热闹了，一个在蛋糕上插香肠，一个在蛋糕上撒香菜。 不如啊，一人捧一碗馄饨，我那撒上香菜，他那泡点香肠。 这个生日过得有滋有味啊，你们俩。 嘿，有荤有素。 哎，说到这个过生日啊，或者什么新年倒计时啊，有些乌龙事件，你比如说，可能王大磊正要吹这个蜡烛呢，蜡烛倒了。 哎呦，那吹的位置 不会把这屋给了了吧？ 没有没有，然后把这个蛋糕给烧了。 什么蛋糕给烧了？我头回听说蛋糕都给烧了。 可能是 不要，可能不是， 不是，不有人说不说王大磊最近有点烧高，有点 要烧包 啊？对，有点钱了，有点烧包。 或者说，马上王大磊就要接受大家的这个神圣的祝福， 祝福。 祝福干嘛神圣？ 完了，又接受大家的这个精美的礼品，这时候停电了， 蜡烛也没点呢，或者是就是吹灭蜡烛那一瞬间停电了。 哎呦，伸着手正马上就接礼物了，你知道吗？来电以后这屋里 没人了， 过景了一样。 对、啊， 什么叫过景了？我没懂。 这一天以后了，这谁还在啊？ 嚯，这停电时间够长的。 你跟黑屋里边等一天，我这礼物啊，就伸着手， 外边有太阳地儿都不会去出去看。 毕竟也就是大磊个人的事件，对吧？你像2017年12月31号，在杭州某一个商场的前头出现了一个更乌龙的事件。商场门口有个大屏啊，那时候正好跨年，所以呢，电子的广告牌就变成了倒计时。关键时刻啊，时钟指向了12月31号的0:00。哎，就差几秒了 啊！ 1月1号，大家应该是 哦，爸爸新年快乐！ 哎，对对，扔帽子什么的， 扔帽子，砸地团的， 表示一种快乐，就是脱靴子呀， 脱靴子扔帽子，穿大场，他 躺下盖被窝睡觉， 大家欢庆中场面边跨胳膊跳舞。 对，王大磊扔蛋糕撒香肠过香菜，哎呦，制造一个节日的气氛， 然后大家伙点涮锅， 还有打算那个求婚的，打算表白的，嘴也张着啊，手也僵着啊， 被点了穴道。 这时候时钟倒计时突然间出现问题，啪，0:00， 停电了， 跳回到23:58。 哦，那还行，跳回2分钟能等， 造成了新年第一乌龙啊。 哦，多过2分钟哦， 关键是大家慌乱了。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个三体 王大磊措手不及， 宇宙的大爆炸， 真是的，扬到空中那香菜赶紧用自己的肺活量给吸回来， 吸得回来吗？动画片看多了吧， 你知道人的热情是一点点上涨，涨到一个程度它应该是井喷式痛快，可是你看这一点点上涨马上就井喷了，忽然间 我去 大家是上也不是下也不是，卡在中间了。 嗯， 亲爱的，我准备 怎么了这是？ 还有一位说的是，我想了很久，今天终于 都说了半句是吧， 只有王大磊吸， 太尴尬了。 哎呦，这尴尬的时刻，这扔出去那个香肠，尤其那大火腿砸的王大磊那脑袋呼一下子，那黏字也没说出来， 所有人都迟缓了一下，结果各种表演都因为这一秒钟的迟缓出现了偏差。本来答应的那个女孩可能哎，就这一秒被人抢走了， 这女孩就等这一秒钟被人抢走。哎呦，那也是不爱我， 怎么变爱 你干嘛呀， 想太多了， 切，够你点香肠吧。 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公司称发错年终奖，几十名员工被要求退还，这个事儿还真够新鲜的，咱们瞧瞧。杰森汤姆， 怎么着， 有了年终奖你们总能够把欠的钱给我补上了吧， 总共欠你也就那几百块钱的事。 哎呦， 我说 剁手的剁手，剁脚的剁脚， 有了年终奖你这个中年， 中年 中年有一 男人， 我就靠着年终奖活一辈子， 你一年一年的过呀， 多新鲜，谁不是一年一年的过，还一天一天过呢。 哎， 咱甭说那个， 我真没想到发那么多，公司今年效益一般般呀。 哎，等会儿， 效益一般般。 你先等会儿，发多少？你发多少？发那么多，我不觉得年终奖多 啊！ 我不觉得年终奖多。你发多少？ 你 先说 你多少？ 你先说 你 发多少？ 你 先说你的。 要不然汤姆说两句。 汤姆，你发多少？ 四位数。 四位数。这是1000也是四位数，9999也是四位数。 哎，差不多。 没上万呀？ 没有， 差一块钱没翻你1万，就差了一块钱没翻你1万。 9999哦哦哦， 你多少琳达，别来这套啊。 哎呦 哎呦是什么意思， 这谁没关窗啊， 别来这套，别来这套，快说你发多少。 哎，我说了 啊， 12000。 12000，凭什么你就发12000 啊。哎，我技能比你们高啊。 你等会儿，等会儿，你有几个技能？ 你出去比我们俩会生孩子以外你还有什么技能？ 会拍马屁，拍马屁技能。 公司的发展大战略，上路中路下路，我哪路都能跑。 你的上路技能是什么，我先听听。 上三路你能说出什么技能来？ 你瞧你瞧瞧瞧，算了吧， 说不上来 了 吧， 吃葡萄了吧。 喂，对，不吐葡萄皮儿 呀。你还考过曲艺团呢？ 我就会半句，考什么曲艺团啊。 别羡慕别嫉妒，能力有大小是吧，责任没有高低。 你说你处这个部门，你在这岗位上你有什么责任，你有什么能力问题？ 上半年我曾经在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域给公司带来了特别大的利益。 你先别说，我觉得这你要么就是隐晦，要么就是我们不知道。你说在什么区域？ 已经到这份儿上了，必须得说白了， 对， 说明确了。 公司有什么事儿是我们不知道，还背着我们干的，咱在一屋里，你别来这套。 你们没参加那次我们的这个小规模团战，好不好？ 什么？你们在什么区域？哪个战斗？ 我们这场经济大战中，我们团战胜利了，给他们差点来一团灭。我跟你说， 把谁弄死了？ 不是，就是公司之间的这个经济上的较量。你不可能要求所有人拿这个年终奖是一样，那、 行政主管跟咱们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对对对对， 有立功受奖的就是不一样。 对， 还立功受奖，这不是要减刑是吧？ 拿多少钱呀、啊？还得操多的心呢。 就是，你们好好干，别在那观看着别人有自己的。 林子这事儿呢，打住了。 嗯， 我呢也说明白了。 哎， 剩下一位， 行， 杰森， 咱就这么着了。咱中午啊，好好的吃林子一顿庆祝庆祝。 等会儿， 因为他的这个年终啊， 吃什么我一顿？ 比我们多。 你先没说清楚你多少。 我 年终奖， 我就觉得公司发的不多，就发了10000块钱整， 比我多1000， 比他还少2000的，所以得吃他嘛。 凭什么吃我呀？我也是， 你也是什么？ 按劳分配， 还多劳多得呢。 对，我也是多劳多得。 哎，我说一句，你有一句， 甭管怎么说，我比你们俩人少了。 这个真的， 我得挠是挠， 真的赖，这得赖你懒，真的。你这人就是太懒， 你听哪算命说的我懒啊？ 但是杰森，你是不聚财，什么财在你手里，呱没了，多给也没用。 这2000没给我就花就没了。 哎，但是你啊，现在这婚姻问题啊，就是你有那么多钱也没用，不完整。 太负面思考了，我觉得咱们还是多想好事儿。来这12000了，怎么着？ 哎，怎么花了？怎么 别说这12000、啊？ 怎么这12000花了？ 有里边有我1块钱，我都谢谢你。切，这点钱能干嘛呀？ 真是。 这买点吃喝穿戴用， 这个搁我啊就得拢到一块儿，这笔钱投资买基金， 一共就 买股票。 哎，大哥， 哎，10000块钱 基金， 基金搁我基金，这没有投资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知道吧？ 对对对， 我得把这10000块钱想办法给它变成10万块钱， 入市， 对，我入市， 入市以后你大绿线咔咔往。 你那12000你好不了。 哎，我说的是实话嘛。 你得遭了败家，我跟你说，你这个最后财啊一分钱都留不下。 我跟你说，燕子，反正娶妻生子家庭重担都在你的身上啊，上有老师下有小，你们的钱。 这好像说的是你们俩是两口子似的啊。 不是，原来这套，好歹我这不会没呀、啊、你那个。 哎呦，哎，你还真别说，真不是叫不会没。 现在就怕呀，钱还在这儿呢。 没，咋也没。 人没了。我不就比你多1000块钱吗？你非把我逗死。 不是这个，我就是这，凭什么给我这么点钱？ 找林德要，找林德要。 哎，又不是我发他的钱，我发的少，干嘛 找我？这一定你们俩背地里。 我觉得这合适。 哎，你找林，找头去，真的，你得说说，他们挺辛苦的这一年。 对，要去。哎，我要是你，我就跟他耗，好久。 没错。 得嘞，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啃老族， 你跟老板就要奶去。 对， 来。 谁？ 哎，我啊，跟您呀、 啊。啊，汤姆！哎呦，汤姆！ 干嘛？是练诗朗诵的？ 啊，没有没有。哎呀，真是的，我们错了啊！真是对不住啊！来，坐，喝水吗？ 喝。不， 你看， 我跟您说，本来我一肚子火啊，就冲您这态度，我立马烟消云散。 哎呀，你瞧瞧，这么多占一院那么多员工，只有你 占一院，轰出去了。这大冷天的， 没有，我这比喻咱们数不多啊，就只有你这么主动的第一个，哎，来到我的面前，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啊， 嗯， 也带来了我的烦恼。 待会儿还有卡拉 OK， 还有歌咏比赛，什么也甭说了，您的心思我也明白，我到这来的目的您也清楚。 疏忽了，没想到问题还是让你发现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这底下这员工能说什么？就是埋头苦干，争取更好的成绩，对不对？ 像你这样的员工大会， 公司发展到这地步，就是有您这样的人。 有点感动啊，我有点感动啊。 别， 员工大会上好好的表扬一下你这样的员工。 不用表扬，我跟您说啊， 负责， 这要表扬的得是您这样的态度。就勇于承担错误，勇于先把这个道歉摆在这，就说明您这姿态摆得多低。 太好了，真的，你这样的员工就应该选为优秀员工，就应该评为劳模子。 您是打算把我涂红了，然后让他往我脸上写黑墨去，是不是？ 激动啊，激动的劳模，太感人了啊！那你说多少合适呢？ 4000吧。 他 桌子脚坐脚面上的。 没有，我真的，我本来，嗨，我真的都没想到你能主动提出这么大一数。 怎么大一数？我就比他们多1000。 感动呢？还握手？ 还握手干嘛呀？ 4000说准了，不能变了啊！4000，这个是账号啊、嗯，还有用户名、 哎、呀，我这公司都有。我说像您这样的领导，像您这样的主管，就是我们的贴心人，让我们如沐春风啊，让我们五体投地啊，让我们打心眼里崇敬您。 哎呀，不用， 虽然您是个女性，但是、哎、女强人。 我觉得 领导再好不如底下的员工给劲。 没， 你看像你，我实在是非常感动。像你这样的员工，我是半辈子了也没怎么见过。 我告诉您啊，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您要不使劲，我们没有这样的速度，对不对？ 哪一呼还得百应，像你这样第一个出来应的，这是我们领导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那就我这没有点担当能成吗？ 你 是 人才， 好， 你是光，你是电，你是这个， 我是照明弹，行了吧？我是照明弹，您都是导火索。 那这么着了 啊， 十天之内啊，你呢把钱退回到这个账号。开户名 儿，得嘞， 4000啊，退4000。 等会儿， 对， 等会儿 啊， 别假装喝药了，我刚听明白。 汤姆怎么了？这是变颜变色的？ 没变颜变色，再说一遍， 退4000到咱们提供的账户和开户名的啊， 是 十天之内。 我，嘿嘿，这女的，我说我呢？ 哎，汤姆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本身拿的少。我还退4000给公司是吗？ 刚才不是已经夸奖你了吗？ 夸奖我什么了？ 说你是难得一见的好员工啊。 我有你夸我呀、 啊、哎，你这个同志，你怎么回事？ 你说谁呢你？ 哎，你这太不像话了 啊。谁不像话呀？ 你主动提 这公司，告诉你现在这效益就让你这种人给捣乱了。 我跟你讲没讲，我们这笔钱发错了，现在正是 要。你早干嘛去了你？ 不是早干嘛了？这 你玩忽职守，我告诉你， 这是咱们财会和咱们总公司。 你别把这责任推卸给别人，到这时候你们一点担当都没有，这是问责制，都是你签的字，你都有问题。 哎，是我问题，我开始就说了，你不是已经原谅了吗？你不是很体谅吗？而且主动提出了4000块钱，这不是我说的，这是你自己 说的。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 我诈骗什么？ 你别跟我这，我呵，你演戏多好，你电影学院毕业的吧你？ 哎，你怎么知道我电影学院毕业的？ 哎呦喂，你怎么混进来的？呵， 你怎么知道？我说 你的老妖精，你等着吧。 哎呦，汤姆回来了。 哎，汤姆回来了，怎么样啊？ 哎、我一看这感觉就是要成功了。 他有时候越高兴，他越闷着。 行了， 他怕咱们嫉妒。 说实话了、 啊，我说了啊， 说， 你们也经受住这次考验。 你涨点钱，我们不至于的。 请我吃饭，考验 我，各位啊， 考验啊， 我 多来酱，多来酱啊。 我说我，你说烤鸭行吗？ 你也多吃鸭子，你多吃酱。 听不听啊？ 哎，你说， 我 怎么的？ 哪烤鸭子好？你说，全聚德愿意吧？哎，不，你说， 价格从啊、哎哎 哎！你赶紧说，我着急等听你说话呢。 我说完怕你吃不下去， 不可能。 我说完怕你就当时就吃药。 大、哎、妈，你请呢，我们怎么会吃不下去呢？ 我4000， 13000， 够狠的。 13000 啊，就哭去跪去就能涨4000？ 嘿。我那我 你5000， 哎呦， 我15000， 你给你老板滚一个， 你去你的滚 你7000， 哦，天哪， 这涨还比我涨得多，哎， 应该的， 又涨了还比我， 个人能力有大小啊， 原来是比我多2000， 这有高低， 这是账户名称、开户行名称，赶紧抓紧时间去啊，晚了公司就跟你们急眼， 提5000， 自己去啊， 给公司退、嗯、 啊。 我退4000，你退5000，他退7000，咱们一人5000。我一去呢，他那正挠头呢，给大家钱啊发多了， 发多了， 往回退。 谁让你去？ 多什么多呀？ 谁让你去的？ 我现在去，咱们先知道。 哎，我跟你说，这一顿烤鸭子解决不了问题了。 哎呦，没你要是不去的话，他且说不来这话呢。 真是，你这玩意儿，你招一顿脚丫子。对于发放的奖金是否能够退还一事，律师是这么说的，首先要看单位发放年终奖之前啊，他跟劳动者之间有没有协商一致奖金发放的标准，如果没有标准，或者说事后才重新制定标准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是不能要求退还的。而另外一种情况，单位在发放奖金之前啊，有统一的标准，如果只是说因为计算错误发错了奖金，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权要求员工退回奖金，也就是说煮熟的鸭子飞了。 当小院儿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72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

天门阵呢，就是说它一阵一阵破108阵，它里边有消息埋伏，有脏坑净坑梅花坑啊。 你说这不是天门阵，这是三侠五义中交楼啊。 哎，对对对，就这意思。 那个看过《射雕英雄传》吗？ 看过。 记得吗？ 看你说哪段了。 靖哥哥和黄蓉，两个人进了个洞，蓉儿妹妹受伤了，一会儿骷髅出来了，大栅栏下来了，嘎吱嘎吱的压着腿了。 你说这个情节，我那这两本书里我一次都没看。 哎呀，早没有啊。黄蓉和靖哥哥，《 西游记》里倒是有。 对呀、啊，进了白骨洞，然后智取生辰纲， 哎，行行行， 碰见贾宝玉， 哎，就行了。你们说这叫乱乎，说了半天就直告诉我想说什么。 这位啊，陈大哥把他这小铺改成个密室 了。哦，明白了。 你见过那个逮耗子那笼子吗？ 明白，就是他这个地方啊，不做黄金买卖了， 哎， 改成密室逃脱了。 他不会让你逃脱的。 对，还是那个店，拿这个贼呢，就当了小白鼠了。 对，比如说贼进来以后啊，以为摸这面墙没关系，实际上 他偷了好几回，他熟悉了。进门先开灯，结果这开灯的开关是开灯的开关，但是到这儿这会儿不是开灯的开关，他是开别的开关。 哎呀，他太乱了啊！你就说改了就完了。 改了，他一看这开关灯没了，嘎啦啦啦啦， 又炸了， 下来了，链子下来了， 金镯子改金链子了， 金链子了， 铁链子下来了。他以为这面墙是真墙，往上刚一靠， 倒了。这我知道，这情节我看了啊。紧接着，唰，滚轮刀转龙弩，哒， 万箭齐飞。 哎呦呵，贼万箭穿心了吧？ 没有，当然了，这个都是我们的想象啊。他哪儿没那么…… 小花，咱俩说半天， 编故事蒙我呀？ 没那么邪乎，有机关，但是没有我们说的这么复杂 啊。对，反正是他这个。所有的门全是单向开的了， 单向开 就是说他进门他能推这门吧，他能给推开，等到的门那边把这门关之后再想开，开不开了， 双扇门单扇开， 自己破闷自己猜 啊。 哎，他只走啊走啊走啊走，他给自己啊逼在一个卫生死角上了。 卫生死角全垃圾， 不，你能明白那意思就行了， 就是给自己关起来的吧。 哎，对了， 哦， 他开始也急呀，开始是先跳，完了发现这打不开门，然后就开始 他自己跳，当然打不开门， 在哪儿跳也打不开门， 撞门。 那你想怎么办呢？ 踹门，后来发现这怎么踹不动啊？ 对呀、 啊， 拱门呢？ 一敲，双层钢板加固。 嚯！ 这个时候，小偷发挥了他优良心理素质的一面， 哭了，等 死， 盘腿一坐。 嚯！开始用别的了，法术， 想主意啊，叮，敲锁吧。 叮，还响一下，这是响出来了， 响出来了。 但是敲了近一个小时，只打开了一道门。 那也是门呢，开一道门就行。 哎呀，开一道门就行吧。 哎， 结果呢，就更进了一个死胡同了， 又一卫生死角。 哎呦喂， 又开一道门， 两道了。 这个是从外边开开的，谁来了呢？ 警察师傅来了。哎呦喂，这贼呀，看见警察就看见救星一样，可见天了，可看见这个大自然了。 呵， 哎呦， 那这贼一下都招了吧？ 招了，招了，招了。 哎，我觉得那他这个地方也挺好。 是啊， 现在收拾收拾，改逃脱密室，我觉得比金六子挣钱。 哎，不，门口都排队了。 有一名店主被小偷逼疯了，果真在自己的店里装修了一个密室给小偷。小偷呢，像往常一样进来偷东西，轻松自如，毫不费劲儿。但是当他随手关掉那扇门的时候，发生情况了。再返回来的时候，您猜怎么着？门被锁死了。也就是说，三扇门呐，都是双层钢板加固，而且是单向门。 小偷呢，猛踹，但是踹不开了，所以最后只能静下心来开始撬。功夫不负有心人呢，撬了一个小时打开了，可是那边还是一条死路。 现在这个房间已经改成了876小院里的游戏密室，由于空间有限，街坊们需要10个一组进去，10个10个的放行，现在队已经排到了菜市场。 哎，这怎么那么好笑啊？ 后海前门大栅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